l'on guéra. Dis-toi, tais-toi, quoi chante-toi. Pai dan quoi de gomma pipi toi. Un si ding pour quoi l'op sao ya. Tio ha ha. Zai chou fa, zai chou fa, ba li si gun ne de yin mia. Ti gong tiu tia chi quan mia. Gang gang ko dong zui tiao cha cha. Men gia, men gia la lan si gong gan le xiao fei xia.就赶快甲伊拼，人讲无行袂出名。我有信心打袂停，我有人生做风看，不愿浪费青春性命，歹名声。我有姑娘咧爱我。我有幸福的作伴，我要予伊日子过着快活，想命命。再出发，再出发吧，帮我擦干挥着花。不管风雨这呢大，为了将来嘛着行。要出发，要出发啦，帮我鞋子擦亮它。无实力免操蛋，有影脚来才呛声。再出发，再出发啦，要得冠军第一名。天公就听这款命，把艰苦当作跳恰恰。不免惊，不免惊啦，你是勇敢的小飞侠。带着钢盔甲伊拼。茫讲无行袂出名，风大雨大太阳大，谁脚大声谁就赢，不管这条路有多歹行，拢行。天大地大我想大，歹人看到阮嘛皮皮喘。来是灵魂快乐笑呀笑哈哈，我有信心打袂停，我有人生最痛苦，不愿浪费青春性命歹名声。天大地大我上大，歹人看到阮嘛皮皮喘，来是灵魂快乐笑呀笑哈哈。我有姑娘在爱我，我有幸福在作伴，我要让伊日子过着快活笑命命。风大雨大太阳大，谁脚大